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 谭小颖将郑川带进停尸房，可是转眼之间郑川就不见了，手机也无人接听。天亮之后，谭小颖又一次进入停尸房，在地上找到了郑川的手机。 谭小颖在太平间里发现了郑川的手机，而郑川却不见了。这手机异常的冰凉，隔着衣服口袋，也使得谭小颖的身上起了寒意。她一边走一边想，这是郑川蹲在那儿无意间掉在地上的，还是他遇到了什么不测，在最后一刻将手机留在那儿，提醒找他的人呢？谭小颖走进护士值班室，护士小飞放下了手中的杂志，盯着他说：“ 小颖，哎，你说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呢？”谭小颖很奇怪，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来了？小飞摊开了手中的杂志说：“你看这有一篇文章，说方城大厦地下停车场有一个女孩被勒死之后，停取车的人走到那儿就很恐惧，还传说有人看见那个女孩在停车场里闪现呢。” 谭小颖拿起杂志看了一下，这是刚出版的《云》杂志，这本专门关注女性的心理的刊物确实很受女性读者的喜欢。这个时候，小飞看见谭小颖拿着刊物的手有点发抖，便吃惊地说：“ 你怎么了？”“ 没什么。”谭小颖说着，她在这一刻想起了林小月，这个早已死去的女编辑昨天晚上在停尸房出现过吗？这个亡灵与郑川的约会导致了郑川的消失，而死在停车场的崔娟是否也参与了昨天晚上的事件了呢？这个时候小飞仍然在追问说：“ 哎，你说呀，人真的有灵魂吗？”“ 我也不知道。”谭小颖仿佛有点生气似的答，他掉头走出了值班室，他脚步匆匆地跑出了住院楼。谭小颖突然想起了郑川的车，昨天晚上11点多，郑川是开车来医院的，在医院的露天停车场的边儿，谭小颖接的他。郑川紧张地说：“ 快12点了。” 能够进停尸房去吗？ 谭小颖还说没有问题。 郑川自言自语地说：“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谭小颖当时还说绝对不可能，这封约你来的邮件肯定是一个恶作剧。 然而谁能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呢？谭小颖疾步向停车场走去， 他突然想去看一看那辆车，如果车已经走了的话，这就说明郑川已经安全离开了，如果车还停在那儿的话，谭小颖不敢往下想了。可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郑川的那辆银灰色的宝马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谭小颖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心在不断地往下坠，仿佛要掉下悬崖似的。他稳住了情绪，慢慢地走进了那个车。门窗紧闭，那仿佛是一头被遗弃的动物。完了，谭小颖想，是不是该报警啊？人命关天呢。如果报了警，一切又会怎么说起呢？他突然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卷入了这一起离奇的事件了。谭小颖离开了停车场，从侧门进入了医院，抬头便看见守太平间的秦大爷正提着暖水瓶走来，他远远的就向谭小颖招手：“等会儿。”谭小颖仿佛有点怕见他似的，怯怯地走过去了。昨天晚上啊，这停尸房好像闹鬼似的。这个瘦老头有点惊悚地对谭小颖说：“ 你和丁医生走了之后不久啊，我就睡在床上，就听见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有说话的声音。你知道啊，我那儿是没人来啊，何况是半夜12点过后，是谁说话呢？我就走出门去看了，外面没有人影啊，这停尸房的门呢，它也关得好好的。哎呀，我就想了，刚才听见的说话声该不是从停尸房里头传出来的吧？正这么想着呢，就里边吧，就传出个砰这么一声，就好像是什么东西碰在停尸柜上了。哎呀，我守着停尸房这么多年呢，我就没听见过里面会在半夜里发出声音来，我就没敢进去看，我进屋就躲起来了。哎呀，今天想啊，这真是笑话，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我当时就该进去看看。谭护士，不知道你在里面发现什么没有啊？ 谭小颖摇了摇头，她心里头暗暗的吃惊。就在谭小颖为郑川的失踪是否报警而犹豫不决的时候，郑川的电话打到了护士值班室。谭小颖在电话里听见他的声音，有一种一真一幻的感觉。当时是下午5点，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谭小颖仿佛在漫漫的生死路上走了过来。 啊，你在哪儿啊？他急切地说，究竟发生什么了？ 郑川的声音极度的疲惫，他说他已经回到了家里，他要谭小颖立即赶过去与他见面。他说，我见到林小月了。谭小颖带上了在停尸房里拾到的郑川的手机，他急匆匆地跑出了医院，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便向郑川的家赶。刘英和狗妈在底楼的客厅里神情焦虑地接待了他。刘英说， 郑川在楼上卧室里呢，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似的。 他对我们什么都不说，他说要你来才能帮助他。危急的关头，他老婆刘英的眼睛里没有了平时对谭小颖的敌意了。谭小颖走上了楼梯，来到了郑川的房间。郑川躺在床上，面容憔悴，但是两眼放光。谭小颖心里一惊，她依稀记得一些濒死的病人出现过这种神情。她示意谭小颖把房门关上，然后坐起来，半靠在床头。她说，我见着林小月了。谭小颖惊恐地望着他，听着郑川往下讲。昨天半夜，郑川蹲在停尸房的墙角里，停尸柜的木板紧紧地抵着他的肩膀。他听见谭小颖和丁医生终于走了，然后直着身子走出来。他想他应该尽快地离开这里，因为消毒水和死尸的气味已经让他头昏脑胀。正当他迈步向门边走去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影正站在不远处的停尸柜的旁边。这是个灰白的人影，从轮廓看，那是一个女人。她的身体似乎是扁平的，五官不清，只有眼睛部位有两个很大的黑洞。郑川的心里一下就明白过来了，这便是约他来这儿的林小月了。他一直等他，到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才悄然出现。这一刻，郑川的心跳仿佛都停止了，他的嘴唇和手指头都陡然发麻，他冲口而出说，你就是林小月吗？对方没有回答，只是两个黑洞似的眼睛更黑更深了。我是郑川呢。啊，郑川惊恐地解释着说，是你约我到这儿来见面的呀。对方仍然一动不动，紧贴在停尸柜上的身影慢慢地变淡，在腰部的部位凸现出一个半开的抽屉。郑川定了定神，那个人影已经消失了。一个半开的停尸柜里隐约能够看见一张苍白的脸。他惊恐地退后了一步，身子却砰的一声碰响了背后的停尸柜。那一刻，他感到自己的衣服被人拉了一下。郑川惊叫了一声，扑向了门边。他双手抖动着开门跑出来，外面很黑，他慌不择路地撞到了一棵树上，再一扭头，他看见围墙边上有一道木门，他便从这医院的后门跑出去了。郑川从后街绕到了医院的前面，他跌跌撞撞地向停车场走。停尸房里的那个人影一直悬在他的面前，那个人影一点儿一点儿地收缩回到了停尸柜，变成了半开的柜里的那张惨白的脸。一直到停车场上找见了自己的车，郑川才像从水里游到岸上似的松了一口气。他坐在驾驶位，从挡风玻璃看出去，这夜半的停车场飘着幽暗的雾气，只有远处亮着一盏灯，像守夜人的眼睛。突然，他感到有软乎乎的东西从后面搭到他的肩上。他扭头一看，一只雪白的手正在他的肩上放着。郑川身子一缩，几乎是惊恐地从车里滚出来。他向着停车场的那一盏灯跑过去，对正在屋檐下打盹的守车人大叫道， 火车里有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守车人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他跳起来，拿着手电筒和郑川一起跑向他的车。雪亮的手电光照在汽车的后座上。人在哪儿呢？哪儿呢？守车人有点不满郑川的虚惊打扰了他的瞌睡。守车人摇晃着电筒离开之后，郑川锁上了车门，徒步离开了这儿。在极度惊恐中，他清醒地意识到今天晚上绝不能再开车了。那只从后座搭上他肩上的手绝对是真实的，那是一只苍白修长的手，五个指甲涂成了黑色。在他跳下车的瞬间，后座上似乎还有一团头发闪了一下。他不能开车了，不然准会车毁人亡。毫无疑问，停尸房里的鬼魂一直跟着他走了出来。郑川不知所措地走上夜半的街头，他感到了自己身上散发着停尸房的气味，而肩头有一种滑腻腻的感觉。这样，当他抬头看见一家洗浴中心的霓虹灯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这是一家通宵营业的温泉浴场，夜半时分，花瓣形的水池中没有一个人影，热气蒸腾。郑川将全身浸在温暖的水中，后脑勺仰靠在池沿上，他不停地做着深呼吸，以便将吸入肺部的停尸房的气味排出去。那是消毒水和尸体的混合而成的一种气味，那是阴阳界上的气味。他从那边界上返回的人，这个时候空气笼罩着白色的水雾，郑川感到自己的身体飘起来了。一张没有五官，只在眼睛部位有两个黑洞的脸与他隔物相望。他从停尸房跟着他来到这儿了。这个用电子邮件不停地向他倾诉往事的女人，他们注定要隔世见面。林小月，郑川对着雾中的脸喃喃地说， 我知道你已经死了，不过这没有关系，我想到我们早年的相处就不害怕了。你还认识了刚刚死去不久的崔娟，请你转告他，我不是勒死他的人。我们虽然同在一栋大楼里上班，可是我真的不认识他。小月，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对吗？我读到你的信，我仍然非常的感动。 这个时候，白雾中出现了一个人影，一个睡眼惺忪的服务生出现在水池边。先生，您需要什么吗？他弯着腰对半躺在水中的郑川问。郑川猛然一惊，这个冒昧的服务生将郑川的聚会给惊散了。谁叫你来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 哦，好好好，我听见您在说话，以为是在叫我呢。 被服务生打碎的白雾重新合拢，可是再也没有那张脸了。郑川穿上了浴衣，来到休息大厅，在一张躺椅上睡下。这里灯光幽暗，一排排的躺椅只能看见黑乎乎的轮廓，但是郑川还是能感觉到这些躺椅都是空着的，只有远处有一团隆起的黑影，那是唯一在这儿睡大觉的人。郑川困乏地躺下， 感觉到服务生送来了茶水，但是他不想睁开眼，迷迷糊糊之中，远处那张椅子上的黑影动起来，他好奇地走过去，听见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郑川问：“你怎么了？”那个男人掀开了盖在身上的被单，对郑川说：“他的肾被人偷了。”郑川凑进去细看，那个人的腹部果然有一个鲜血淋淋的洞。那个人说，他在这儿睡着了之后便发生了这个事儿，这太可怕了。他还说，这种事儿在一个地下停车场也发生过，一个女孩在那儿被人勒死后，同时被取走了肾。正在这个时候，郑川感到有人从背后扭住了他的胳膊，完了，他知道，他们取他的肾来。他恐惧地大叫：“ 救命啊！” 郑川一下子从躺椅上跳起来，他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是做梦还是真的。与此同时，他看见两个服务生张开双臂就向他跑过来了，他知道他们正是刚才抱他胳膊的人，转身向相反的方向开始逃跑。郑川跑进了一条七弯八拐的走廊，在一个转弯处，他看到了一个穿着深色制服的女孩向他迎面走过来。那个女孩手上拿着一条长长的细绳，郑川在一刹那间明白过来，她就是崔娟。浴场里的人与他合谋来要他的命了。在郑川犹豫的瞬间，追猎的人已经抓住了他。他挥拳向一个男子的脸上打过去，又低头咬伤了另一个人的手，但是终于寡不敌众，很快被按在地上了。他听见一个声音说：“这人不正常，我早就看出来了，是一疯子。”郑川被送进了一个包间，他从一群男人的脸后发现崔娟在他们的背后闪烁。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自己是受害者了，还伙同这些人来害他？郑川猛烈地挣扎着，大喊大叫。浴场的医生来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他便在包房的床上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郑川对着赶来他家的谭小颖讲完了他的离奇的经历，然后神情恍惚地说：“我的手机也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安小颖从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他说：“在这儿呢。”“ 你把它掉在停尸房里了？” 郑川接过手机的时候望了他一眼，然后又低下头怯怯地说：“ 以后我们不用再去那个可怕的地方了吧？” 这是一句奇怪的问话。谭小颖想说，他这样说好像是我安排他去那儿的。谭小颖向郑川表达了这个意思，说以后别再接受电子邮件的约会了。郑川望着谭小颖说：“我知道，那邮件是你发给我的，是林小月想考验我，对她是否还是一往情深，就让你给我发的那些邮件。” 不，谭小勇对这个判断无比的震惊。可郑川说，这是林小月告诉他的。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郑川神情恍惚地回了家，他说一整夜他都被一个亡灵追赶着，从太平间到停车场，再到温泉浴场，他几乎完全崩溃了。 深夜，林小月在病床上走完了他47年的人间历程。由于心脏病猝死来得过于突然，他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灵魂随着最后一次呼吸溢出了体外。在幽暗的病房里，这个灵魂在等待着第一个接近他的人。这个时候，病房的门被推开了，护士谭小颖走了进来。十二床，量体温了。谭小颖像平常一样的叫着，她来到了床前，看见林小月苍白的脸和紧闭的眼睛。林小月，林小月，他摇着他，有点惊慌。而就在这短短的接触中，林小月的灵魂已经像鸟影落巢一样扑进了谭小颖的身体中。这是郑川被注入镇静剂之后看见的画面。谭小颖对这件事情有两大困惑：一，是被注射了镇静剂的人都会进入深度的睡眠，而在这种睡眠中人是不会做梦的，因为梦只发生在浅睡中，就像浅水中才能看见鱼一样。那么郑川为什么会有这样清晰的梦呢？第二个困惑是，郑川并不知道林小月死的时候的具体场景，而他的梦中所见却与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当时谭小颖真的是去量体温，而发现林小月已经死亡的。那么郑川的梦为什么会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样呢？在如此的困惑中，谭小颖对林小月的灵魂飞进自己的身体中的事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受，好笑、荒唐、严肃、神秘、惊恐，各种感受交织在一起，使他无法判断自己究竟是否发生了某种异变。从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他陪郑川去停尸房约会的事就显得有点不符合他的本意。按理说， 他只会奉劝郑川别相信邮件上的邀请，而不会三更半夜的溜进停尸房去检验什么灵魂。但他却这么做了，仿佛他身体里有另一个意志在做主。在这之前，他被那些回忆往事的电子邮件深深地打动。林小月和郑川在早年的纯情经历仿佛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他贪婪地读着，感动着，他的鼻孔里甚至闻到了那乡村的芬芳的气息。这像是旁观别人的经历的感受吗？不，他仿佛已经身在其中了，因而发生最后这种黑色的约会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种摁捺不住的向往。再往前，郑川在医院受了惊吓，要回家输液。医院在物色家庭病床的护士的人选的时候，谭小颖脱口而出说：“我去吧。”这种自告奋勇，连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意外。再往前想，郑川住院期间，他谭小颖对这个13床病人的关照，那应该是最多的。他还将一束以林小月名义送来的鲜花转给了郑川，而他一点也没有追究这事儿有多么奇怪。再往前发生的事儿与郑川无关了，但谭小颖与同乡的男友陆地分了手，是否预示着他将腾出大量的精力来应付后来发生的事呢？一个人的灵魂寄居在自己的身体中，这是可能的吗？谭小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疑问，她理性上否定，而情感上又有所保留。仅仅是这一点保留，便使她对自己有了陌生感。当然，他仍然清楚自己并没有给郑川发那些邮件。虽然他的单身宿舍里有一台电脑，可是他没有给郑川发过邮件，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之前，他并不知道郑川的邮箱，而他谭小颖的邮箱是用自己的名字取名的，从来没有用过“幽灵信箱”这样的邮箱名。但是谭小颖转念一想，如果林小月的灵魂真的存在，会不会在她睡着之后溜出来，去打开电脑，写了那些邮件呢？这样想的时候，谭小颖为自己的荒唐的假设感到好笑。我是怎么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一夜，谭小颖辗转难眠。郑川的离奇经历给他的冲击太大了，他甚至在半夜跳下床，打开了电脑，想在自己的邮箱中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而重新上床之后，他在黑暗中假装睡着，而半眯的眼睛却注视着电脑有没有异常的动静。最后他快刀斩乱麻的否定了灵魂附身的疑虑，这才在天亮前慢慢的睡去了。第二天，谭小颖照例去郑川家为他输液。郑川的房间里多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郑川说这是他一大早去花市上买的。说完了还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谭小颖。谭小颖从没看过郑川的这种神态。那么这束花是给他的还是给林小月的？他不敢深问。 韩小颖忐忑不安地做着输液前的准备工作。郑川在他的背后轻声说：林小月又来信了。 真的？谭小颖紧张地问。 他讲了停尸房约会的事儿吗？郑川说，他没有讲现在的事，他只是在回忆往事。啊，这信是昨天晚上来的，你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谭小颖紧张地说， 我真的没有替林小月发信，你相信我？ 郑川说，是吗？那一定是他自己发的信了，你想看看吗？ 谭小颖点了点头，他知道 自己已经没法游离在这场事件之外了。郑川替谭小颖打开了电脑，邮件名往事七。 那个时候我们多年轻啊，爱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也讲不出口，但这种感觉就像太阳当顶，抬头就能看见。 在下乡两年后的冬天，你记得吗？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像亲人似的待在一起了。 啊，是啊，那年冬天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的感觉。当我从水库工地的山坡上滚下来，我知道一切都完了。 这是个上万人云集的大工地，开山放炮，抬石挑土，每隔几天就有死人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青也和方圆百里的农民一起参加了这场战天斗地的劳动。可是我的力气太小了，在挑土的时候身子一歪，便一头从陡峭的山坡上滚下来。接下来的事情我便不知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县医院的外科病床上，而你守在我的身边。 你对我说，事发的时候你正在另一个地方抬石头，你并没有看见我滚下山坡的情景。突然 你听说有一个女知青滚下崖去了，你就没命地往坡下跑。你说你强烈地预感到出事的人那就是我。 世上的事物真是奇怪，人的预感有时会那样的准确。你赶到的时候 看见我正被抬上医院的救护车，工伤率太高了，救护车成天都停在工地上。他见证着这开山筑坝的悲壮的场面。 是啊，你要跟着上车，但是被医生拦住了。你说你是我的哥哥，这样才上了车，护送我到了县医院。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日子，你给我喂药喂饭， 你背着我去理疗室做红外线治疗。在你的背上我感动地哭了，你发现我哭却急得不知所措。你把我放在长椅上，连声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说没事，我还笑了一下呢。是你也笑了，你不知道那一刻你多么可爱。 从此我认定爱就是一种亲人般的心痛和呵护，它让两个毫无血缘的人成为朋友、知己，直到亲人。我们之间的爱长久以来处于朦胧期，由于这次特殊事件，使我们跨过了一个朦胧期，直接成为了兄妹。 那是一个不幸而又幸福的冬天， 我从病房的窗口便能看见对面屋顶上的白雪，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温暖。过去了很多年以后，那雪 还在我的眼前闪耀。 谭小颖从电脑边抬起头，看见郑川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望着外边，光线照在他的脸上，显得半明半暗。这个中年男人已经显出了苍老和疲惫。青春年少时候所经历的那个冬天早已经远去了，在如今这个冷冰冰的家里，他回忆往事，是否有穷人想起自己曾经富有过的感受呢？谭小颖无法揣摩郑川在读完这封邮件后的感受，他只是觉得郑川坐在那儿显得特别的宁静。谭小颖开始为他输液了， 他的手触到了郑川的手腕和手背的时候，感觉到郑川全身震动了一下， 针刺进了他的血管，透明的胶管里有鲜红的血向上冒了一下，随即便被透明的药液带回到体内去了。 疼吗？谭小颖问。 郑川望着他说，不疼。我感觉是林小月让你来照顾我的。 谭小颖避开了他的眼光。你说林小月的灵魂进入了我的身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我想了一整夜，绝没有这种事儿。还有这些邮件我也觉得奇怪。 郑川说，这些邮件肯定是林小月写给我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别人是讲不出来的。 那么你在停尸房里看见的，他怎么不说话呢？ 郑川无言以对。 谭小颖接着说，我觉得是灯光造成的影子，你看见的人影是扁平的，那只能是光影。 那么，郑川困惑地说，从汽车的后座上伸过来搭在我肩上的那只女人的手呢？那肯定不可能是影子呀。 那你将车开回家了吗？车上发现了什么没有？ 郑川说，他已经把车开回来了，后座上什么痕迹都没有。 谭小颖说， 如果那真是林小月的灵魂显形的话， 你不应该跑，你应该握住那只手和他交谈。 谭小颖没法解释这怪事，他只好出了这种破釜沉舟的主意。可是郑川说，他认为那不是林小月，而是另一个要害他的鬼魂。现在郑川每天最盼望的便是谭小颖的到来了， 他常常一整夜的期盼，早晨听到他来到的脚步声，他的心便砰砰地跳。他在房间里不断更换鲜花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但是他不能用任何语言表达，就像青春年少时面对林小月一样，他怀着这份感情，却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四年的知青时光，他和林小月就是这样过来的。已经过去的停尸房的约会虽然可怕，但是林小月终于进入了他的梦，让他看见了他的灵魂飞入了谭小颖身体中的场景， 这便是约会的成果。不能说话的灵魂用图像对他做了表达。 现在 林小月又借了谭小颖的身体，每天上午和他在一起，让他看见林小月青春不老的形象。输液是他们每天见面的最充分的理由。郑川想，这都是林小月的安排。屋内异常的安静，输液管里的药液缓缓地落下，就像悬崖的缝隙里渗出的泉水一样，就差叮咚叮咚的声音了。郑川望着坐在窗前看画报的谭小颖，她青春逼人，纯洁无瑕，手中的画报每翻一页，她的眼光便忽闪一下，那是林小月的目光在波动。和早年一样，郑川也充满着对所爱的人的渴望，然而他无能为力。即使当林小月的手已经不再像鲸兔一样从他的手中逃走的时候，郑川也没有勇气做进一步的亲近。在那些青春如梦的年月里，他只在想象实现过渴望的满足。林小月一丝不挂地抱着他，并且替他解开了衣扣。是啊，事情只能这样，然而这样的情景却永远只能在他的期盼里。和早年一样，郑川此时对女性的渴望是浑然一体的，像是看一棵柔美的树，或者是一团雾气。郑川早年从没有关注过女性的身体，直到有一次看见一个少妇敞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才有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在和林小月相处的时候，郑川才注意到那绷得紧紧的上衣。现在郑川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早年有过的激情、神秘、期待和紧张的状态。只是每天下午他来到公司的时候，看见走廊、办公室以及不断向他点头问候的人，他却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感。郑川是听从了高伟秘书的建议，每天下午到公司上班的，他深知维持他现有的权利的重要性。高雪芝输液本身也不需要长时期的全日制休息，尤其是在人事斗争复杂的现在，作为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他深知官场险恶这句话的分量。他知道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在公司一出现，各种杂言碎语立刻都会鸦雀无声的。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